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唐朝与西突厥进入了战争状态，对于西突厥的打击一波接着一波，其中一波进攻便是由程之杰与苏定方共同执行。当64岁的苏定方与63岁的程之杰一起出发远征西突厥时，他们不会想到这次远征两个人得到的结果竟然有天壤之别。西征大军一路下来比较顺利，公元656年8月，程之杰大军斩杀西突厥30000多人，4个月后，程之杰的大军再次与西突厥的20000骑兵遭遇，双方交战进入焦灼状态。前锋总司令苏定方带领500骑兵与程之杰大军保持着10余里的距离，他们有特殊任务。远处沙尘四起，西突厥20000多人的骑兵增援而至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将以之前的20000骑兵对程之杰大军形成包夹之势，形势万分紧急。苏定方吹响了进攻的号角，他率领本部骑兵绕过一道小岭，如同从天而降，冲击了西突厥骑兵的侧翼。他们的出现让西突厥骑兵大出意料，原来他们以为只有程之杰一支孤军，怎么又来了一支？看来唐军早有准备。猝不及防的西突厥骑兵这下乱了阵脚，乱哄哄地向后退去。苏定方和他的500骑兵却来了精神了，连追20多里，以500人杀敌1500人，顺带截获了2000匹战马。至于死马甲仗，更是漫山遍野。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是奇迹。令苏定方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大捷居然让大军副统帅王文度起了嫉妒之心。本来宜将胜勇追穷寇，王文度 却给出了两个字：不追。 为什么不追啊？ 王文度对程志杰说道： 虽然大胜西突厥人，但我们也有损伤，如果冒险追击的话，胜负难料，不如我们结成方阵，把辎重放在方阵中央，人马都披上重甲，在四周维护，遇到敌人就以方阵对抗，遇不到的话就这么向前推进。 一下子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。身为大军统帅的程之杰没有反对，他居然听从了王文度的安排。主帅居然听副帅的，这是为什么？ 因为王文度说他有皇帝口谕。皇帝口谕说，程之杰适用轻敌，容易犯错，军中大事还是由王文度节制。 这口谕是真的吗？ 王文度自称是真的，程之杰也相信是真的，因为他早就看透了李治部下的棋局。远征并不指望你立功，而是防止你留在长安生事儿。程之杰的血还是热的，但心已经冷了。远征大军结成了一个奇怪的方阵，人马都披上重甲，缓缓地向前蠕动着，造成的结果是马累死了不少，人消瘦了很多。身为前锋总司令的苏定方看不下去了，戎马一生的程之杰怎么能够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苏定方便对程之杰说， 我们出征是为了讨贼，而现在却摆出了防守的架势，弄得马饿兵疲，逢贼即败，胆小懦弱到这个地步，还能立什么功？你是主帅，军中的事你说了不算，副帅却说了算，这不合情理。还是先把王文度关起来，然后飞表上奏皇上，把事说清楚。 程之杰一听摇了摇头，忍不住叹息一声。苏定方说的其实在情在理，程之杰并非不知。然而程之杰已经看透了李治设下的局了，如果按照苏定方说的去做，到头来死路一条。既然皇帝要拿远征开玩笑，那我们就跟着一起笑吧。诡异的方阵还在继续，唐军已经人困马乏，他们逶迤来到横渡城。在横渡城下，他们遇到了一群胡人。胡人看到唐军的阵势，马上向唐军投降。副统帅王文度又说话了， 这些胡人呐，等我们回军之后，他们肯定又成了贼寇，不如现在就把他们都杀了，然后把他们的财产分了。 苏定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怒冲冲地向王文度说道， 如此一来跟贼有什么区别？我们还出来讨什么贼？ 王文度没有理会苏定方，一声令下，胡人变成了刀下之鬼，他们的财产也被分成了数份，其中有一份是留给苏定方的。 我不要，谁爱要谁要。 苏定方拂袖而去。班师回朝之后，远征军三位主要将领的境遇竟是天壤之别。苏定方因战功卓著，深受李治赏识，从此成为李治手下不可或缺的重将。王文度因假传圣旨，按律当斩，但皇帝慈悲为怀，仅给予开除官职的处分。然而这次开除只是作秀， 数年后，王文度再次被启用为雄津都督，前往百济，安抚百济王国军民。只可惜刚渡过海就告病逝。从王文度所受的处分来看，王文度并没有假传圣旨，而是忠实执行了李治的圣旨。他们联手给程之杰做了一个局。被做进局的程之杰因逗留不前贻误战机，被判处死刑，后罪减一等，开除官职。后来程之杰被委任为齐州刺史，程之杰去役已决。不久，程之杰的退休报告批复了下来，从此程之杰便退出了唐朝的政治舞台。九年之后，程之杰在家中病逝，享年72岁。第二次西征之后，苏定方成为独当一面的唐朝主将，与他一起成为主将的还有一位名将，这个人就是与他同时代的薛仁贵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相比于苏定方的大器晚成，薛仁贵的成名算早的。薛仁贵成名那年他才31岁。贞观19年，李世民发动了远征高句丽之战，平民薛仁贵主动找到将军张士贵请战，平民薛仁贵就变成了士兵薛仁贵了。其实在从军之前，薛仁贵已经穷困潦倒到了极点。尽管他是北魏名将薛安都的后人，但是到了他父亲那一辈，家里的日子已经很惨淡了。到了薛仁贵这一辈，日子更加惨淡。百无聊赖的薛仁贵成天琢磨着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他甚至想到了搬迁祖坟，给自己转转运。这时候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，点醒了薛仁贵。 皇上将要远征高句丽，你有一身的本领，为什么不去从军呢？ 妻子一语惊醒梦中人。薛仁贵从军之后跟随大军来到了辽东，不久就在一场遭遇战中一战成名。大军前往安市城的途中，郎将刘君昂遭到了一股高句丽士兵的袭击，情况万分紧急。这时候救世主出现了，一个叫做薛仁贵的小兵。只见薛仁贵手握长戟，纵马直前，冲着领头的敌将直撞过去，手起戟落，敌将被薛仁贵斩于马下。薛仁贵抬手割下敌将的首级，挂到了战马的脖子上，然后拨马向剩余的高句丽士兵冲了过去，一下子吓破了敌兵的胆。剩下的高句丽兵能跑的都跑了，不能跑的都降了。小兵薛仁贵首任敌将，救出本方郎将，由此一战之名。几天之后，薛仁贵这个名字便传遍了整个远征大军。贞观19年6月22日，唐军向高句丽军发起总攻，天公不作美，电闪雷鸣，雷雨交加。对于薛仁贵来说，他这一生都要感谢这场雷阵雨。为了让自己引起皇帝李世民的注意，薛仁贵偷偷地换了一身衣服，在冲锋号角吹响之前，他换上了一身白衣服，在电闪雷鸣的雷阵雨中 白衣白袍的薛仁贵手持长戟，腰背梁弓，大声呼号着向高句丽阵营杀了过去。薛仁贵长戟挥舞，势不可当，所到之处敌兵纷纷退去，他一个人居然就打开了一个缺口，身后的唐军跟随着呼啸而上。漫天风雨中，一个白衣白袍的人挥舞着长戟，哎呀，多么好的一道风景啊！这道风景被很多人看在眼里，其中包括御驾亲征的李世民。 白袍小将是谁？ 有人赶紧告诉李世民，这个人叫薛礼，别名薛仁贵。李世民将薛仁贵这个名字深深地记在了心里。战后，李世民召见薛仁贵，火线提拔他为游击将军，品级从五品，相当于副局级干部。御前，薛仁贵还是小兵，御后，这个薛小兵已经不再是薛小兵了，而是薛将军。班师回朝的路上，李世民又跟薛仁贵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让薛仁贵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李世民语重心长地对薛仁贵说， 我手下的将领们都年迈了，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替代他们的人，这次远征得到的辽东并不让我感到欣慰，让我最为欣慰的是朕得到了你。 一辈子一句话足矣。在李世民的安排下，薛仁贵留在了长安，担任了右领军郎将。九年之后，他又用自己的举动赢得了新皇帝李治的心。永徽五年闰五月三日夜，大雨倾盆，山洪爆发，凶猛的洪水涌向万年宫的玄武门，一时间守门士兵四处逃生，薛仁贵却定在原地没有走。皇帝李治正在万年宫的寝宫中熟睡，薛仁贵大喝一声， 哪有天子遭难，皇家卫士却怕死四散逃窜的。 薛仁贵奋力登上玄武门上的横梁，扯着嗓子向皇帝呼号报警。熟睡的李治被惊醒之后，慌乱地跑到地势高处躲避，而就在李治转移后不久，他的寝宫即被淹没。事后李治派人对薛仁贵说了一句话， 赖得轻忽，方免伦逆，使之有忠臣也。 一句话，没有你皇帝就到水里喂王八了。为了表示对薛仁贵的感谢，李治亲赐薛仁贵御马一匹，从此之后卿就是朕的宝马良驹。三年后，在苏定方即将对西突厥发起第三次远征之际，薛仁贵给皇帝李治上了一封奏书。 西突厥尼熟部落酋长向来不服阿史那赫鲁，为此阿史那赫鲁发兵攻打尼熟部，并俘虏了酋长的妻子儿女，此次我军远征西突厥攻打其各部落，如果俘虏了尼熟部酋长的妻子儿女，不妨把他们送还给尼熟部酋长，这样尼熟部就会感受到大唐的恩德，百姓也会知道阿史那赫鲁是贼，一定会愿意为大唐牺牲全力以赴。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，